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661集，往事。 30年前就有了。 但是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你还是新的，还没被雪覆盖，墓碑前边没有纸钱，没有贡品，但是有斑斑驳驳的血迹。 新坟？ 当时只有那边的13座无名冢，还没有这一座。 老太太点点头，指了指他们身后那座孤坟。展昭和白玉堂都不语，等着继续往下听。 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些在意。那几座坟给我一种很凄凉的感觉。 九头奶奶指了指那边的13座无名冢，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的也看了一眼。该怎么说呢？无名冢特别还是那么多座，的确是给人凄凉的感觉。但是展昭了解九头奶奶的为人，此人魔性甚重，性格十分的邪气，虽然年纪大了不怎么爱折腾，但他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为何特别在意呢？ 从那天开始，我就经常在这附近转转。我记得第四天雪停了，那天正好是大年30，我在傍晚的时候来了一趟，我在山坡那边就听到了哭声。 展昭和白玉堂闻言，仿佛能感觉到当时的景象。 那哭声像小狗一样那么可怜。我绕过山坡到了坟前，就看到有一个男人坐在这些无名冢前边哭着。 确实好凄凉啊。 他哭啊哭，哭得好像停不下来一样。看着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大概20来岁，头发短短的，长得也挺不错的，身材瘦高。 他为什么坐在坟前哭呢？你问他了吗？ 九头奶奶轻轻摇了摇头，似乎是陷入了回忆。 没有。我自问见过的人不少，但是那个年轻人给我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 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他的那种伤心。 伤心？ 我从来没见过什么人这么伤心过。 他没说什么吗？ 他哭了很久，我看了很久，直到后来他发现了我。 展昭和白玉堂忽然意识到，那个年轻人会被吓得不轻吧。九头奶奶本来就长得山妖一样的感觉，这深山老林猛地看到还不吓晕过去。 很奇怪，他看到我之后什么表情都没有，就问我是妖怪还是神仙。我当时鬼使神差，就跟他说，你有什么心愿吗？我可以帮你达成。 他怎么回答？ 他说， 正好把我葬在那里。 九头奶奶指了指身后无名冢的位置，展昭和白玉堂吃了一惊，接着九头奶奶一脸的困惑。 说完这句话，他自尽了。 自杀了？ 他手里有一把匕首，抹了脖子了。 于是你把他安葬在这里，也立了一座无名的墓碑。 这件事让我困惑了很久。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个人干嘛那么伤心？ 他干嘛要那么干。 展昭和白玉堂也觉得的确是值得人好奇。 本来事情慢慢淡了，我也没想着要追查。不过你俩既然查了那么多年案子，不妨也帮我查出真相。 展昭和白玉堂觉得这倒是还挺有意思的，于是两人到附近看了看，又围着几座无名冢研究了一下。展昭正研究那墓碑的石质，就听白玉堂忽然叫他：“ 妈， 嗯， 你那个奶奶呢？” 展昭微微一愣，站了起来。两人四下一望，林子里就剩他俩，还有那一堆无名冢，哪里还有九头奶奶的身影？连气息都不见了，这是跑了？ 不是吧？ 早晨，公孙发现转了两个身之后，小四子又不见了，于是他和赵普一层一层地找。魔宫规模宏大，总共有接近400个院落，从魔山的山腰一直延伸到山顶，接近50层。于是公孙只好和赵普一层一层地找过去，最终在第33层的一间院子里找到了正跟两个小魔头边玩十步棋边啃芝麻糕的小四子。小梁子也在，不知道那俩小魔头教了他些什么，正在一旁练功夫呢。公孙累得气都喘不上来，小四子坐在桌子上啃了一嘴的黑芝麻，两个小老头满脑门都贴满了白纸条，估计是输得很惨。也难怪，下十步棋要用骰子，这世上大概除了已故的银妖王，没人能掷骰子赢过小四子。小四子正玩呢，就见一个老头对他戳了戳后边。小四子一回头，看到了累得腰都直不起来的公孙，还有抱着胳膊瞧着公孙揉腰的赵普。公孙眯起眼睛，本来想说他两句，跑走了都不说一声，可是小四子抬起胖乎乎的胳膊对他招啊招，顺便送上一个大大的笑脸，咧开嘴还缺了一颗牙，发出来的声音都带蜜糖音。 爹爹，舅舅。 哎 哎， 公孙和赵普下意识地应了一声，生什么气不记得了。公孙走到桌边跟两位老人问了个好，然后就抱着小四子问： 该吃饭了，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刚刚找猫猫和白白没有找到，然后就…… 你找展昭跟白玉堂干嘛呀？ 昨天猫猫说带我和小梁子去参观后山的溶洞，我和小梁子今天特地起了个大早呢，但是猫猫和白白不见了。 公孙抱起小四子，帮他拍衣服上的黑芝麻。 嗯，不见了。 俩老怪也摸了摸下巴，众人正聊天呢，就见一个人晃悠了进来，正是九头奶奶。 哎呀，公孙先生，你也在这儿啊？ 九头奶奶似乎是来找公孙的，公孙和赵普都看老太太。九头奶奶神神秘秘的拉着公孙到一旁，似乎是说悄悄话。赵普八卦地凑过去听，小四子也凑过去听。 我有件事情向先生帮帮忙。 老人家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不过要进山一趟。 嗯，没问题。 那好。 九头奶奶就带着公孙往外走，赵普眨了眨眼跟上，小四子也跟上，不过九头奶奶对小四子摆了摆手： 小四子，你就别进山了，继续跟他们玩啊。 小四子就看到九头奶奶悄悄对他眨着眼，于是小四子扭脸回去，抓住也要跟他走的小梁子，继续跟老罐们下棋玩了。公孙和赵普都顾着好奇九头奶奶有什么事儿了，也没顾上小四子竟然这么容易就妥协了。于是啊，公孙和赵普跟着老太太一起进了林子。九头奶奶施展轻功，赵普一搂公孙跟上， 也是因为事出突然，所以赵普都没带着影卫，想着进去一趟就出来了。三人在林子里快速穿梭，大概过了半个多时辰，九头奶奶停了下来，赵普和公孙发现此时他们身处一座废墟的旁边。赵普皱眉看了看，就见这深山老林之中似乎原本有一座挺像样的院落，但是坍塌了，还被烧毁了。 老人家，这废墟有什么问题啊？ 问题在里头。 九头奶奶带着公孙和赵普走到了废墟里边，指着一块石碑让两人看。赵普观察了一下那座被烧毁的房屋，感觉不像是简单的房屋，因为木结构很少，全是很大的石头块堆积而成。赵普伸手摸了摸石头的质地，微微皱眉， 这不是近期建造的，像是一个什么古迹。 公孙在废墟中找到了一块横躺着的石碑，石碑上是古古怪怪的文字。 这是什么呀？ 感觉是古字，但是又似乎有些不同，我大概可以看懂一点，还有一点要猜一下。 说着就见公孙突然拖着脸想了起来，随后摸了摸袖子，从袖兜里摸出了一张残卷来，破破烂烂的。 那这是什么？ 那天那本龙图案卷不是被耗子咬了吗？我翻了翻，其中有一个案子挺有趣的，但只有一半，前面一页写一个书生突然失踪，家里人怎么找也找不到，后边一页是半幅古怪的字迹。庞玉那小子刚才抄给我看了一下，原来记录古字的人写到了。 公孙说着将那张书页跟石碑上的文字对比。 你看。 哎，真的好像一样啊。 有的字一样。老人家，这个是什么地方啊？ 公孙说着想问身边的九头奶奶，只是公孙一回头愣了，因为刚才还好好站在他们身边的九头奶奶不见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